是你多情多巧多憔悴，任凭心痛心伤到心碎，我用多少深情的抚慰可以挽回。那些曾经你和他的一段情，直到今日我和 室外吗？可以视而不见吗？可以低头不语吗？为了日子熬过天，可以忍住眼泪吗？可以表达愤怒吗？可以告诉我你真的很孤独吗？坚持到最后一刻，为了这生活继续，你不知道该如何面对，可你已经无路可退，你要忍耐到最后一刻，为了这生活继续。可以做个交换吗？可以给个机会吗？可以保持信念吗？为了日子熬过天，可以亲吻蓝天吗？可以抚摸彩虹吗？可以在离去之后看到你的微笑吗？